动脑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，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。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，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，广播剧场，敬请收听。 广播连续剧《京城第一家》第2集。 和杨志国发生的不愉快，多少让金平感到点意外。但是一天下来，他又觉得很充实，因为他真正听到了群众的意见。哎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批评工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，而是来自基层老百姓的要求改革的呼声。这让金平啊，几天来在南方边看边问边思考的怎么搞活、怎么改革的问题更加具体化了，而且确定了把个体户办餐饮作为切入点。天黑了，路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了，这一带的路啊，金平那可是熟啊。他骑着自行车左拐右拐就进了翠花胡同。 香蕉一，阿莲开花21，256257282931。 小朋友们， 小朋友们，一起跳啊，我问问啊，这个刘桂仙刘阿姨家你们知道住哪儿吗？ 刘桂仙是大人的名字。 不知道。 哎，是哪位找刘桂仙啊？过来吧。 小皮球，香蕉 那您是？ 我是刘桂仙的老伴儿，姓郭，叫郭黑鸡。 哎呦，郭师傅，哎，我呀，我是啊，区工商所的。 啊？哦。那您跟我来吧，我刚才是倒土去了。 郭家大兄弟， 哎呦，好事大哥，哎，您看我这眼神儿， 怎么着，家来钱了？ 啊，是工商所的同志， 工商所的 啊， 哎呦喂，那可得好好的聊聊啊， 您聊着啊， 哎，同志，来，您这边走， 好， 留神脚底啊。这是一大杂院，来，您往这边拐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 上班，找不着工作，把 这院里够热闹的 啊！全都是刚回城的知青，没事儿干。 哎，郭建郭红，你们留点神啊，别把人家玻璃碎了。 管你的， 这小子，郭师傅， 哎， 这都是您的孩子， 俩老大老二，刚从内蒙回来，您瞧这怎么好啊？这个，哎，你往这边管。 啊，好，我知道。 慢点，慢点啊！ 哎哎哎， 好 啊， 到了 啊， 就这儿。 好。哦，您这是住两间是吧？ 啊，两小间 啊。 得，您请进吧。 哎，郭师傅，您就别忙。郭师傅，您看，这是我的工作证，你看这写着呢，我叫金平。 哦， 嗯， 好。哎呦，是所长啊，金所长。您，哎呦，您坐，您快请坐。 哎，好好好。 您看我这家里边实在是这饭桌还没收拾呢。 哎，先别收拾，别，我来看看。哎，啊，我看看。你们这是吃的什么呀？这是？ 嗨， 这窝头是于谦做的吧？ 金所长，您也认得这于谦啊？ 认得呀，于谦跟小铜钱似的，我怎么能不认识呢？把这小钱啊撸下来，搁上那棒子面，做成窝头，蒸熟了，就这样。 对，哎呦，金所长，您也吃过这玩意儿？ 嗨，小时候吃过。 哦， 哎，不行，这吃多了可难受。 嗯，是，走， 你们就把它当饭了呀？ 是，就把它当饭。 哎呦，这盆里是什么汤啊？这是， 都是用菜站捡的烂菜叶子煮的。 这能吃饱吗？ 两个大的吃了几口就跑了，饿着肚子就在院里玩呢。 哎呀，老郭，那家里几口人呢？ 五个孩子，加上我们俩老的，七口。 哦，哎，那您在哪儿上班呢？ 我呀，我在内燃机总厂食堂做饭。每月开54块钱工资，哎，现如今不是兴顶替吗？我想让老大顶替我得了，可是一想，咱家上班的人没增加呀，他初来乍到的，这工资肯定还没我多呢。得嘞，别玩花活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 哦，哎，那郭师傅，您老伴儿呢？桂仙，他还有工作没有啊？ 金所长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他干什么工作了。刚才吃晚饭的时候，桂仙跟我说了他在所里对那位杨副所长说的话，我批评他了。金所长，咱们所里打算怎么处理他呀？ 哎呀，郭师傅，您这是完全误会了 啊！ 我们这些个人呢，做机关的时间长了，真的很难真正听到群众的意见呢。桂仙说的那几句话猛一听是有点刺耳，可细一想呢，老郭师傅对我们改进工作是很有帮助啊。 所里同志来家了。 哟，您听，他回来了。桂仙， 哎，我碰上郝顺大哥了。 哦， 哎，真的兴师问罪来了。 桂仙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 怎么了？ 这位是金所长 啊。金所长， 哎，这金所长啊，正表扬你呢。 哎，刘桂仙， 哎， 您这是刚下班是吧？那您是做什么工作呢？ 工作，小五， 哎， 来，把那桶提了过来。 来了， 来，让所长看看这桶里都是些什么。 啊，哎呦，这不是土鳖吗？这哪儿弄来的？这是。 我和我妈到城江根刨的， 天要下雨了，提前回来。 哦，这土鳖是可以入药的呀。 是啊，明儿拿去卖给药店，不是可以多买2斤棒子面吗？ 哦，那这就是你的工作？ 哼，不干怎么办啊？就靠我们老郭那54块钱工资，怎么养活这么一大家子？等槐树豆得了，还得带着小四儿、小五到府油街去打槐树豆呢。 槐树豆， 嗯， 能吃啊？ 啊，不啊，不，不是吃的，咱们的部队派人来收购，说是用它做染料。 哎，没法子，满北京城还有多少人像我这样活着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活得太难了啊。金所长，您既然来了，我也不怕您笑话了，来，就请您来瞧瞧我们这间小屋吧。金所长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睡觉的地方，从那头排过来，老大老二一直排到小五，我挤在墙根儿，我们老郭常年就睡地上。 说这可怕呀， 七口人就盖这两床破被子。 哎，鬼仙，你把被子放下。 我金所长不是外人，金所长您看看我家七口人盖的是什么被窝。 哎呦，哎，鬼仙，你瞧，你把被子撕开了干嘛呀？这是， 我一会儿再缝上。 哎，贝贝，我看看。哎呦，这被子里都絮的是什么呀？这是。哎呦，这是碎线头，还有破布条。你这， 金所长，这些都是从服装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，盖在身上好歹是个被窝，可大冬天的，可是越盖越冷。 我是想不到解放都30年了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这么苦啊。 金所长，我申请开饭馆这是被逼出来的呀。 那个金所长，咱们还是回外屋坐吧。啊， 对， 您请您请。 来，这边。 哎，您留神头啊。来， 坐这儿。 哎，坐这儿，您坐这儿。 哎，老郭师傅， 哎， 你们会做饭？ 会呀、啊，刚解放、我们就从河北肃宁老家到北京了。 对， 我跟您说啊，我是最早参加炊事员培训的一批学员，几十年了就没离开过做饭。哎、 我们老郭呀、在北京饭店干过，在中南海也干过。哎，我呢没正式学过，从他的师兄弟那儿偷学了不少。 哎，这一偷不要紧，您猜怎么着？他还自创了一道菜，叫锅烧鸭。哎，我们圈内的师兄弟还都认。 这看家菜有了呀。 是是是。 哎，饭馆的名字有了吗？ 翠花饭馆。 哎， 开饭馆嘛，就是让顾客来了高兴，走了愉快。我想想，翠花， 哎， 我看就叫阅兵饭馆怎么样？ 阅兵，对呀、哎，好，哎，这个名字好啊，哎呦喂，好好好，哎， 郭师傅，你们再说一说啊，咱们这一代街坊当中啊，还有没有又会手艺又想开餐饮店的人呢？ 哎呦，金所长，这下您可问着了，有啊， 哎，前晚上啊，哥几个还都凑在我们家呢， 大伙说啊，要都去申请。那领导肯定就为难了，就推我这一户先探探路，要是行了，大伙再上。 对对对， 这还讲究个策略。都有哪几户？你们说给我听听。 啊，就刚才您来的时候，在院里碰见的那位，他叫郝顺， 对对对， 那是个积极分子。我跟您说，他爷爷过去呀、是专做咱北京小吃的，什么磨豆汁、炸焦圈、蒸切糕、调面茶舞的，样样都会。那个，还有谁来的？ 还有西头的那个齐开阳、齐开泰哥俩。 对对对对对，这对孪生兄弟的爷爷，过去是前门外独一处的面点师，做烧麦那是一绝。这小哥俩聪明，学的不赖。现在也带着业呢。 看那啊， 又来了！你看 您呐，甭一个一个的点价了，自来了， 对，不请自来了。 哎呦，好事大哥都来了，来来来， 看兄弟啊， 听说工商所的同志来家了，哎呦，我就寻思着呀，这是大事，就撺弄着开阳开泰哥俩。赶紧呐、过来听听。 是，刚好事的时候偷偷这么说，说工商来人了，反正不是坏事就好事呗。 我们几个就敲门声来到门外，大气儿都不敢说，就听你们说。 您别看我们哥俩没跟屋里，每句都听得真真的。 哎， 金所长， 忙活 呢， 早就盼着这一天呢。 是啊， 是啊， 没错。 现如今呢，这老百姓啊，过穷日子的人多呀。 嗯， 没工作在家闲着待着的也不少。 哎， 可是有活呢，他偏不让你干。 哎， 有钱他偏不让你挣。要穷，大家伙一块儿穷。哎，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 就是啊， 就是 这个。 哎， 还是让金所长说说。 对对对， 您说说。 哎，说句心里话啊，像我这样50多岁的干部，大概其我都知道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。 嗯，是。 但是都解放30年了，我真没有想到贵仙家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辛。我心里难受，不是滋味。 金所长， 老金呢、啊？你要是有功夫呢，您到各户去瞧瞧去。其实啊，都差不多。 老百姓的情况，我想上头一定知道。邓大人他老人家肯定了解，而且非常牵挂。 嗯嗯， 所以要进行改革呀、啊。党的中心工作才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咱们老百姓总不能这么穷下去吧？ 对， 为什么？您这话说的我们心里， 您这么一说，我们心里就亮堂多了。 对， 是啊， 真是。 对， 老金，我们想过，这私人开饭馆自打公私合营以后啊，就不让干了。现在我们这些个体户提出申请，那肯定是给上级添乱了，那没准儿还得被扣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开道的罪名。 就是啊， 不会吧？ 是啊， 这 条路肯定是不大好走。 老金， 嗯， 如果再搞那个文化大革命，您要是被批斗了，我们呢都替您喊冤去。 对，那没错，我们都去， 我们都去， 指定都去。哎。 没那么严重，我金平能在有生之年为大家伙闯一闯，冒点风险，我觉得值。 哎呀， 再说了，我们工商工作也需要改革呀。 哎呀，谢谢您啊，金所长。 金所长， 谢谢， 我们真的谢谢您。 是啊， 太好。 你们都别谢我，这是大家伙赶上好时机了。 对对对， 哎呦呦，都快10点了，不行，我得我得 走。哎，您再坐会儿， 金所长， 您再坐会儿吧。 是啊， 哎，所长，哎，您家住哪儿？ 不远，就在菜市口。 菜市口城南不近呐、 啊。哎，金所长，要不这么着，我们哥俩蹬那个平板三轮，我们送你。 对对对， 我 俩 送你， 送你一趟、 哎。大家伙谁也甭挪窝，我这就走。 哎、 别送、 哎， 一定别送啊！ 所长， 别 谢。 哎 呦， 谢 谢。 哎，金所长， 不用送了， 您慢点骑啊。 哎哎， 您、 哎、 慢点， 慢点。 再见啊，金所长。 回来啦！ 安全，还有你还没睡呢？ 没呢，刚帮你找完材料。喏，这些都是关于资本家定义的争论。 我电话里就那么一说，你也忒着急了。跟杨志国讨论《资本论》，哪有那功夫啊？ 累了吧？来，喝口水。 哎， 哎，你电话里说的那个翠花胡同好找吗？ 其实就在美术馆对面，刘桂仙的家就离胡同口不远。 哦。哎呀，老金呐，我看这事。你还真是上心了啊！ 哎，我们在深圳不是谈得挺兴奋的吗？ 可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，说了你们那个杨副所长的态度以后，这又让我想了很多。 哎呀，你身体又不好，你少操点心吧。 你的事，而且是这么一件大事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哎呀，我想啊，你要是给刘桂仙发了开私营饭馆的执照，那可就成了咱京城的第一家了。 这第一第二啊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过。 你先听明白了， 我这不是给你邀功请赏，我是说你不知不觉的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了，这不是好事儿。老金，你说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运动，哪一回不是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、枪打出头鸟开始的啊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这个风啊，这回就不是别人，就轮到你了。 韩秋， 你先听我说完。虽然三中全会开过了，两个凡事也被批了，但是中心工作还没有看见转过来呀、啊，左的一套的基础还没有被根本触动啊。一直以来，对个体经营、私人做买卖都被看成是搞资本主义的，几十年了，对他的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你想想，历史上上自中央下到地方，凡是为他证明的人、为他说情的人，有哪一个是有好下场的？所以啊，你要是开了私人经营饭馆这个口子，人家抓你是一抓一个准，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。哎呦，真的老金，你可不要忘了文革那阵子挨批斗、关牛棚遭的那些罪。 是，我 你看，现在咱们的老大有了工作，老二呢也上了大学，这个家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。你我年纪也都不小了，经不起折腾了，啊，老金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行不行？ 我想过，我想过呀，我只是没有你想的那么细。 哎呀， 是啊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这一步迈出去，动静太大，确实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。 是啊。 可是安群，做事情就像我们过去打仗那样，是要打有把握之仗。但不是等一切都算计好了才打这一仗，往往是啊，军情紧迫，时间不等人呐、 啊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扯到军情紧迫上头去了？ 哎呀，你知道吗，安全？哎，刘桂仙啊、嗯，他们家的日子过得太苦了，你都想象不到啊。他一家七口人，就靠他老伴一个月54块钱的工资。老大老二从内蒙插队回城待着没事干，老三小四小五这仨孩子是张着口等饭吃啊。一家人吃什么呢？烂菜叶子熬的汤，就着鱼钱面的窝头，这就是饭了。那鱼钱是解放前穷人的吃的东西啊。唉，七口人盖两床破被，那被子里续的是什么？你啊，猜十遍你都未必猜得出来。 是， 刘桂仙撕开被子，从里边抖了出来的不是棉絮，而是零零碎碎的破布条，那是从服装厂垃圾堆里捡来的呀。 哎呦，是吗？ 这一幕啊，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，一闭上眼就是那些飘舞翻飞的破布条啊。 哎呦， 安全，我就想，解放都30年了，还都是京城的老百姓，和中南海只隔着两三条马路，生活竟然这么艰难呢、啊？ 哎呀，是。 还有几位来串门的街坊，我都看见了，那也是面带土色呀。 是难以想象，老金。你当过兵，又是苦出身，看到老百姓这样，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我知道。 那个时候打仗，有一条死命令，就是豁出命去，也要把老百姓从生死线上解救出来。我的许多战友，就是这么牺牲。我身上的4处枪伤，有3处是攻打反动派囚禁老百姓的监牢受的伤啊。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，总是先把粮仓打开，向穷苦百姓开仓放粮。我的文化不高，但知道这样做是天经地义，是共产党最为神圣的天职。安全，你想想，看到刘桂仙家的这种情况，袖手旁观不帮一把，连自己的良心都对不住啊。 我能做什么？我能做的仅仅是给刘桂仙发一纸营业执照，这七口之家兴许就能找到一条活命的生路。如果这条路被认可了，那更多的人也就有了生存创业的希望。对我来说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再被打倒一回，再蹲一回牛棚，或者在监牢里度过我的余生。但我又一想，有三中全会的精神撑腰，不至于走到那一步，你说呢，安全啊？ 老金啊，说心里话，我嫁给你啊，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一天。 这我知道， 男人嘛，就该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。哎，你说，我是你老婆，几十年了，你说哪一件事我没支持你啊？哎呀，可能是现在因为年纪大了，所以啊，我就多了几分对你的担心。 这我也知道。 哎呀，其实想透了呢，也就没什么了。哎，你说，那会儿给你的罪名是什么？和投机倒把、串通一气、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。 其实也就是把来城里换鸡蛋、换大米、卖葱卖蒜的农民给放跑了。 就是嘛， 这整了我好几年。 可不嘛，那几年你蹲牛棚，那我在干校带着几个孩子，不是也过来了吗？ 那时候啊，你真是为我吃了不少的苦啊。 那可不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敞开了说了说，哎，我好像也轻松了好多啊。 说实话，要是没有你支持啊，我真是一事无成啊。 先别发感慨了啊。喏，这是有关资本家定义问题的争论材料，这资本论设计的章节我也都做了记号，给都搁这儿了啊，你好好读读。 哎，夫人遵命。 哎呀，我呀是听你说那个杨志国把这个问题说得神乎其神，你呢又没读过资本论，怕人家给你唬住了，在争论的时候你输给人家。 你看看你看看，一个当兵的出身娶了一个知识分子当老婆，有多幸福啊。 得了吧你。当年那个怀仁堂青年联欢会上，你要不主动请我跳舞啊，你能有今天？ 是是是是是是。哟 哟，都十二点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也别熬了，快睡吧啊！明天不是要开会吗？快睡快睡去吧。啊。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京城第一家》第二集，剧中人物。金瓶由吴俊全演播，杨志国由严彦生演播，刘桂仙由冯宪珍演播，郭培基由韩童生演播，安群由乔琛演播，李月由邓小欧演播，李书记由齐克健演播，詹姆斯由赵玲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、王权、李云鹏、张英、张立民等，解说修松迪，播音苏阳，总监制陆莹、王秋，由北京